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的烦恼，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 咁啊，讲开咧吓，上课啦，有啲嘢咧，我就到而家都唔系好明白。咁啊，当时咧个师兄，即系佢入行，我识我噶啦。我入行早佢几个月到啦，佢后生仔嚟噶吓，嗰阵时佢廿零岁，而家都唔够，都系五廿岁到嘅啫。咁啊，转咗行啦吓，冇上路啦。咁嗰阵时佢问我：喂，揸部孖蛋拖头啦。咁啊， 即系孖蛋咧，就再讲一次，有啲人咧十个碌。因为一般的拖头呢总重呢就是38吨、而孖蛋因为多了排碌，它可以装的连埋车的车的重量是44吨，所以叫孖蛋。 咁你咪条架，咁咩四十四话，咁即系你咁重架撑一定是咩重嘢啦。 冇错。 佢话喂好稳喎呢条水。咁算啦，我呢度打工身高良准，老细对我又好。啊，唔系唔敢搏，咁我成日都孖公仔四廿吨上嘅，咁啊间唔中啊，唔好日日咁样啊嘛，咁诶咁人哋发达就唔好阻住佢啦，系咪啊？咁后来做下，见到佢封关台又见到佢，咁啊好倾啊，而家都成日倾偈嘅，打电话俾我嘅，佢又叫我做师王子兄弟嘅，点样咧？做到个海关话喂，你哋究竟系卖米啊，定系卖塑胶粒噶？十部拖头、哦，间公司每日每人走两转、哦，你唔需要码头交收噶，有人攞定俾你摆喺度，你翻去插只柜走噶啦， 摆落马洲啲柜场啦，就最快过关。 啊，咁去边度咧？去新塘，新塘海关， 即系当系而家当系广州啦，而家就 啊嗰阵时都系嘅，属于黄啊，应该系黄埔广州关，唔系黄埔关嘅。 系啦， 咁佢。每日都系咁上噶啦，喺边度卸货啊？新塘海关对面个烂地，唔系卸货噶，排晒队嗰啲货车喺度过货嘅，系咪走私啊？唔系、啊，有晒合同噶、啊，咁啲海关开咁啊？点解成日话佢左手信唔过右手咧？嘅原因就系咁，我九龙海关即系皇岗海关啦、啊佢上面广州关，你信我唔过，我信你唔过噶。好啦，你日日咁样上法，卒之就搞你啦。写保函，咩叫保函呢？当地嘅海关要写封信落嚟，你 俾皇岗海关 系啦， 话俾你听，每一只柜 系啊，每一只柜重量啊，各样嘢啊，即系 冇问题嘅。 系我哋海关系担保佢上去嘅， 系啦，保函 啊。个个去封关咧，就有封，个个揸住封信嘅。啊，你要话俾你啦，咁啊个科长拆开佢睇下， 抌人， 好无奈，好无奈，又封关又俾佢上，都系唔系办法嘅。 因为真系嘅，其实你唔知道咧，孖公仔即系四，即系咧佢你头先讲啦，两只即系四只，每日四十只柜上。这个数量好离谱。 喂，唔系啊，原来仲有等船上啊，这个是其中一 part 嚟啊，一只只等船咁样上啊。 究竟有几大间厂？ 好啦，保函都唔得，要你新塘海关个关长写， 一样写 啊，嗰、那个保函先至算数。你要啊？哦，听日又带埋你，跟住仲离谱。 有埋报关员，直头就住喺呢一个黄江口岸啊！呢啲 随时嚟解释， 你啲车一嚟 有咩问题我就嚟， 我又揸埋本合同，乜嘢都揸晒，上面核销晒，全部搞完晒。总言之，你黄江海关要乜我就有乜，你想点搞都得。新郎海关最大嗰个关长都签埋名，咁仲搞乜嘢啊？你点搞？你乜都搞唔到。你唯一搞咩咧？咪留难下啲司机，留下你，留难你啲货。明明啊，五分钟我插条丝佬，你走啦咁啊，玩够五十分钟咯。咁仲冇玩？冇啦， 冇 啊！再玩查车咯，根本上你查得几多啊？个台咁大，有几大啊？系咪净系玩你嗰几架车啊？咁其他车系咪行慢走得啊？唔系噶嘛。 系啊，同埋冇咩必要得罪嗰边海关。 系啊，你都玩到。玩到尽晒，你又唔知你几时调，你个科长唔知几时调上去嘅。 因为咧，即系深圳海关啦，基本上咧每两三年调一调，佢都要车轮住嚟调。咁咧就通常嚟讲，深圳海关系三班人嘅啫，即系以前我入嘅四会嘅，潮州嘅，吓呢啲系主打嘅，咁啊其他嗰啲咧就系外来嘅啦。咁啊，其实最恶就系潮州加四会。系啦，因为海关本身喺嗰度系有呢、這个，即系海关训练学校嘅。 哦，所以冚唪唥嗰啲就喺度训练啊，成日做个大口岸就即系去完呢个美国留完学咁啦，系嘛？ 唔系，因为仲简单，因为识讲广东话。 哦，啊系，咁又系。 系啊，惠州都多嘅，佢识讲广东话，呢、這个先就系最大问题，因为你本身面对嘅就系香港司机，香港司机就系。佢哋揾食最主要嘅，即系我对象嚟噶嘛，我哋就系佢米饭班主嚟噶，样样都钱你都知啦，一叉车出嚟660，哇，下个礼660，啊，买条烧到又有几多钱，张报关单又几多钱，系咪先？全部都系靠晒你香港司机养娇晒佢哋嘅啫嘛。 同埋佢同你收钱嗰阵时候，佢惊你听人唔明白。 系啊，冇错。 啊，讲国语。佢惊你听错啊嘛，即系唔好讲几次啊嘛。 佢即系30,000解决啦吓，啊，未见异常。 情况 其实就是咁。讲翻新堂，咁你话啦，其实我真系判断唔到，因为咧过百条柜啊，一日嘅塑胶粒，真系间厂我嚟做咩嘅咧？因为嗱，我哋讲合同嘅即系三支厂 啊，唔系佢嗰啲唔知系保税仓啊，定系乜嘢嚟嘅？即系成个佢个嗰个，总言之咧，你就呢本合同咧唔够咩？咁佢有第二本噶。呢本合同唔够咩？我就总之我就一大堆，你中意边本我就俾本你咯。你觉得唔呢本入得多就唔好睇啊？俾本入少啲嘅，你睇下咯。有咩问题啫？ 系啊，因为我嘅理解啦，即系可能都见识少。即系有合同有三支厂， 嗯， 即系来料加工，我系你嘅，咁我。一般都是来料加工吸丝佬来到拆关，跟住我做好，跟住就计返条数啦，计返条数。譬如我嚟咗十吨原材料啊，即胶粒啦，咁我出返嚟呢就要可能要八吨。 嗯。 八吨，咁未计其他加落去，加出嚟可能係20吨啦，加埋其他嘢，但实际我用咗嘅，咁你可能有两吨嘢係唔见咗。即系你会税 耗 啊，消耗损耗 消耗系 系啦，佢计呢条数嘅。譬如好似我哋啦，讲多少少讲废胶啦，你讲头先讲废胶粒啦，我讲废胶料。一般我哋咧入口即系废胶啦，咁我哋如果由越南过嘅就永远唔见两三吨噶啦，执都执咗你去啦，啲胶樽啊嗰样嘢。我哋上去一般好多，因为咧如果用新嘅胶粒，即系你头先讲胶粒啦，做垃圾袋。出嚟嘅就白色嘅。 嗱，我哋先做废胶咧，佢系咁样嘅。佢有上好料嘅，你唔好话佢冇。有，佢上好料就沟嗰啲，佢自己做出嚟嗰啲唔好嗰啲料。譬如佢哋嗰啲唔好嗰啲料啦，例如系咩咧吓？有啲咧一胶头咧，我唔知点解佢七彩嘅，就已经成嚿嚿咁样，变晒形嘅，即系佢已经溶咗噶啦，成炸胶。譬如某种胶啊 ABS 啊咁啊，唔系 ABS 系咁啊溶咗，咁大家都系嗰只料，咁啊溶咗旧咁样嘅啫吓。咁佢有啲咧就一包包，佢就叫伊力多。伊力多系咩咧？真系好似伊力多咁样嘅嗰个胶樽啊， 但系佢咧就打到碎，打到碎晒一块块胶片仔咁。啊，咁啊，嗰啲又叫益力多。咁佢去到咧就一包包咧就倒落个水池度，可能啊叫做整干净佢啊咁样啦吓。咁佢咧就会入边有好多做化学啊，定系物理化学嘅工程师噶，啲嘢点样沟点样沟噶，会沟翻靓嘅出嚟噶。但系做佢哋嗰只胶咧做出嚟咧就一定唔系高档嘢嘅，譬如做嗰啲切玩具啊，即系俾嗰啲塑胶厂用嘅啫。嗰啲咧，佢哋嗰啲内地合同转合同咧叫转厂啦，即系我直接佢一样可以系大家外资厂，你有外资厂，你做玩具嘅， 我做你啲嘢，咁但系咧原材料你入，我就转咗厂俾我。 啊，将嗰啲原材料转俾佢，咁啊冇问题嘅，即系正式嘅，你唔使喺香港， 即系唔使你落翻嚟，跟住又再 收翻。系啦，你最主要你间厂系香港厂就得噶啦。你间原料厂又香港厂，同你攞料嗰间又香港厂，咁就完全冇问题噶，即系唔使专登车出去香港，再收翻个冷厂嚟 嘅。其实都系搵钱嘅，有啲人转厂就要特登要打冷落嚟香港烧合同搵钱，有啲咁样转合同，即系咧明明喺度转合同咧，佢真系烧本合同嘅时候冇做嗰件嘢，总唔知两种，只要佢系咁样转厂，佢都搵钱，点解咧？即系好简单，打冷就知道啦吓，咁啊最搵钱啦。好啦，我转厂，即系当时而家执咗啦，唔怕开名。阿周老而家麻风散厂，咪成日嗰啲遮布嘅三角形嘅，咪屌你老咪呢度新拎落嚟，跟住咧佢又俾咗龙岗嗰间嘢做，跟住龙岗其实咧就嗰批嘢咧车来车去嘅啫。但系佢转厂，佢唔使经香港，但系嗰啲布。本身車來車根本上冇生產，佢就係燒本合同嘅，燒本合同做數，做到有啲廠咧，即係講緊麻風散廠嘅執咗啦。嗰陣時喺 新興， 新興好巴閉。咁咧點樣做咧？做 Hello Kitty 遮啊，嚇去日本 Hello Kitty 遮，好高價，做呢、這個美国有间好大嘅超级市场啦，世界首富啦，咁咧就 Walmart 佢哋咧，同佢哋都系买呢个 Hello Kitty 啫，做一把蚀一把，赚嘅钱就系本合同，来料加工，因为根本上嗰啲嘢车来车到个车嘢，全部都原料就系大陆嘅，跟住呢啲就卖 Q 晒，车来车去，车来车去，都系搵钱，总唔知只要转厂嘅。即系唔好话啦，你睇即系啲香港人啦，都系搵钱。即系头先我哋头先讲嗰间公司嘅公司啦，喺香港啊都巴闭嘅，做柜员机啊，中银柜员机啊，做九巴啲巴士站啊，灯箱，全部啲三丝钢咪卖晒咯。 系啊， 吓，全部都卖晒噶。咁你落嚟嗰啲嘢边度嚟啊？喂，嗰间厂数埋都冇三五十人啦。 好多都系咁噶，即系我先头讲嗰度啫嘛。你买尼龙布嘅上去就全部都靓嘅，做时装嘅落嚟就扮垃圾，系咪？你查唔到个过骨噶啦。咁你尼龙布嗰阵时大陆好需求啲靓料做 嘢，唔系尼龙，系涤纶。 啊，涤 系涤纶，大陆叫 系，冇错，即系嗰啲贵价嘢。 其实三支厂咧， 佢就卖晒噶啦。 系啦，好多都系咁样嘅，甚至碳纤维。碳纤维在大陆是战略的，即是做战略的，耐热硬度和耐热是最高的。 那隻碳纤维是什么？就是做高尔夫 球棒。是的。 那些球棒啊。 那些高尔夫球棒每一车入来都要计数的。即是碳纤维进出口是要计数，因为这件事是可以做军火的。是有限数的。所以高尔夫球棍。咁但系全部都好多假数，即系嗰阵时咧，即系我做冇做运输咧，咁我有年几两年何人走做上课啦，可能你嗰阵时就少来往啦，兄弟都咁啊，我基本上日都对住呢啲，个个都出蛊惑，即系好似做废胶啊，噏多少少啦，废胶上嗰啲咁嘅死人废胶樽、废胶绳咧，上好多柜，我帮班新妹仔上好多。上好多佢哋做乜嘢？上嚟其实全部都系做胶袋， 垃圾袋，黑色嘅，因为你啲嘢唔得。你嗰啲肺已经抵，即系做咗两三次噶啦，佢唔可以再白色。头先我唔可以做白色嘅胶袋，系做唔到。咁佢只能做咩？垃圾袋，所有厂都系做垃圾袋。吓，你啲废胶就咁卖上嚟，循环再做，其实已经冇人要啦。吓，咁我哋嗰阵时都即系噏两句啦，迟啲即系之前讲过，可能迟再清楚啲。后屘禁运，大陆唔要啦，好似桂鱼都。冇洗金洗银洗铜啦，依家都换咗方式啦，燃料洗噶嘛，吓几公里已经死晒啦，啲人生晒 cancer 啦，桂鱼仔啊，咁喺嗰度嗰啲啊，搵到钱嗰啲已经搬晒落去朝阳住啦。喺越南，所有废胶由越南过，咁啊船去到嗰度拆咗，咁啊过，咁佢唔会用只柜过噶，去到停车场之后咧，佢就用晒嗰啲车仔啊，咁啊。梗系冇即系唔会话后面有嗰啲即系我哋叫物笼车啦吓吓冇嘅，咁啊一啲咁啊抌抌抌抌晒上去一嚿嚿，咁一路行路烂，一路跌出嚟，啲人行过揸架单车掹啊掹啊掹掹掹掹掹掹掹掹到又冇本事直头过条桥过呢边海关，咁就喺呢度停埋喺即系嗰个河边，咁咧就揾部鸡头。勾落下只船，咁又勾烂啲嘅，又唔见啲。跟住嗰边去到咧，又只船即系过咗对面啦，即系过咗中国边境啦。佢嗰边又吊佢上去，跟住仲要行过100公里到东兴，然后装翻柜扑你个街，28吨啊，到时得24吨就赢咗。咁但系啲人都系执嘅，死千方百计死扯烂扯， 嗰啲钱嚟噶嘛？ 都系钱。越南真系嘅，起码净系越南嗰段路嗰几十公里掹咗2吨。我哋即系环保啦，又好咩都好啦。而家即系你，我哋又话哎呀，循环再做啊！而家中国禁运，唔俾废金，唔俾废电子，唔俾废胶上，斋做废纸。对呢个环保行业咧，虽然话对中国大陆系有伤害嘅，但系有好多人，尤其潮州人、越南人、广西嘅呢几帮人，包括台湾人。真真正正在早六年前揾大錢， 是啊，哎，你講呢句啱啊！我哋嗰陣時啊，點解人中意做廢嘢嘅咧？佢話：唉，你唔明噶啦。總言之，你做乜嘢都好啦，前面有個廢字，你就揾錢噶啦。 冇錯啦。 咁如果我哋香港啲廢青、廢中，我啲廢佬揾唔係揾唔到錢。啊！真系帮帮手， 真系 要翻啊！得唔得？ 所以佢咪话啦，我哋回归大湾区，废青、废中、废老全部移民上去，因为翻大陆废就揾到钱啊嘛。下次翻嚟 ，Hello， 大家好，我哋新一期嘅健康解码咧又出版咗啦。今期我哋会随书附送眼福灵或者系老健嘅。咁如果大家有咩需要咧，就留意翻自己嘅樽身啦。咁记住，我哋呢一本书咧喺 OK 便利店或者各大嘅报摊都有售。咁大家记住嚟买啦。